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

人如梦，我说人生如酒，哪有什么不同，不都一样朦胧，朦胧中有你，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，你就在我的世界升起了彩虹。简单啊，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伍佰演唱的《再度重相逢》，这首歌听起来很温暖哈，很深情，也告诉了我们如何去爱，就像歌词当中所说的，简单爱你心所爱，这样一首摇滚抒情的歌曲。有没有像那种在感情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突然在烈日下一道清冽的甘泉，让人有一种顿悟的感觉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，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许茹芸的云式唱腔，她的如果云知道。

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方大同演唱的《爱爱爱》，《爱爱爱》这个歌呢，也是他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个主打歌哈。这个歌是 R&B 的曲风，并且我特别喜欢它里面的这个和声的部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歌的词作者是林夕。我们都知道林夕是一位很厉害的词作者哈，很多歌曲都是他写的。如果说你听一首歌，你看到词作者是林夕的名字，那么你不用想了，这首歌多半是一首好歌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伊能静的《红颜美人多薄命》。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伊能静演唱的《红颜美人多薄命》。我们都知道哈，伊能静是我们不是我们娱乐圈哈，我怎么可能进得了娱乐圈？伊能静呢是娱乐圈公认的那种，就是才情和美貌并重的才女哈。伊能静她做过很多的职业，歌手、演员、作家、主持人，还有编剧啊等等，她都做过这些。那并且呢，她你看年过。说女生大不太好，但是她年龄已经在那里放着了啊，四十多岁的年纪依然保持着二十多岁的年轻面孔，可以说是不老女神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到这里也就要告一段落了啊。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，欢迎您的收听。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任贤齐的《还有我》。